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85集，正在欢呼的小鬼儿一脸懵逼，妙妙乐了， 哈哈，不好意思啊。本宫今天像湿掉的柴火棍点不着，哎，要不咱歇歇，明天再试。 他赶来一身犯险，就是仗着这神奇的护体蓝焰，伤他性命之物片刻便死，这火刑自然也奈何不了他。老头和几个小鬼对视一眼，商量了半天，回身朝他一扶，笑出了一口豁了的牙。 神女啊，既然如此，那咱们暂且跳过这火刑，先举行第二项。 等会儿，第二项，这书里怎么没写啊？ 林妙妙有些懵了。随后，老头拍了拍掌，几个小鬼抬了一个一人高的黑色大盒子来，咣当的蹲在了地上。林妙妙定睛一瞧， 这盒子大概看起来好像是个棺材。 老头带着小鬼们合力将棺材掀开，从里面抬出个人来，放到了地上。随即，几个小鬼爬上了高高的架子，七手八脚地解开了他身上的绳索。四肢都被小鬼架着，飞速地下了地。底下的老头指着棺材里抬出的那个人，笑眯眯地说：“ 第二项呀，请神女与圣童同修共好。” 九玄收妖塔感知到陶莹的气息，更加兴奋，金光四射，照得整个大殿灿然生辉。陶莹在这样的照射中，身上黑气飞速消散瓦解着，她一动不动地盯着柳拂衣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收妖塔的威力，道上的妖魔鬼怪心知肚明，一旦柳拂衣放纵这只塔吞噬邪灵，不论是妖是鬼，都在劫难逃。他再负隅顽抗，被消灭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岂料柳拂衣伸手一指，收妖塔有些不情愿地后退一步，收敛了光芒。他神情严肃：“ 我让你把话说完。” 陶莹的怨灵一顿，笑得簌簌抖动。 哎呀，柳方氏不必假意为我主持公道。光明正大的捉妖世家家主穆怀江，竟然以镇鬼封印帮助皇家掩盖丑事，现在穆瑶又主动插手阴司之事，想要再次杀灭我们这些冤魂。你们捉妖人不都是这种贪慕虚荣、恃强凌弱之辈吗？ 柳拂衣向前一步：“当年之事我不了解，只是穆瑶此次前来是受赵太妃玉牌所托，别无选择。”他看着眼前残缺不全的怨灵：“ 陶莹，你要为陶于氏报仇，照理说我不该干涉，可你不该蛊惑这么多教众自焚，又意图谋害端阳帝姬，他们都是无辜之人。你既然选择这么做，我与瑶儿必定要出手对付你。” 他伸出手，九玄收妖塔飘到了二人头顶，下一秒就要迸发出强烈的金光，他的手因焦急而有些发抖。“ 你的仇怨自有阴司决断，我现在要你告诉我瑶儿在哪里。” 陶莹诡秘地望了他许久，低低一笑：“ 我不告诉你。柳拂衣，痛失所爱的滋味如何呀？” 话音未落，那个残缺不全的黑影瞬间化为一团黑气，向上一窜，直奔塔身而去。柳拂衣脸色煞白，翻手收塔，可塔身光芒万丈，已经将自投罗网的怨灵吞吃干净了。柳拂衣收回九玄收妖塔，慌乱地将变回小木塔的神器抖了半晌，也只是徒劳。他有些心神不稳地四处张望，陶莹竟然宁死也不愿意说出穆瑶的下落。 哎呀，好着急啊，穆瑶到底在哪儿了呢？柳拂衣赶紧找到他呀。 哥哥。 佛殿内轻轻一声响，柳福一回过头，一个七八岁大的小女孩披散着一头黑发，拽着她的衣角，正仰头看着她。女孩没有脚，是个年纪极小的小鬼儿。她拽了拽她的袖子，怯怯道： 我知道那个姐姐在哪里，你随我来。 小小的怨灵身着一身崭新的绫罗绸缎，手腕上戴着层层叠叠的金饰，个头只到柳福一腰际。柳福一跟着他往殿外走。 你也是教众吗？ 小鬼回过头来，脸颊上一双乌黑的眼睛。 阿娘说，我和帝姬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，是天大的福气。因为我有福气，赵妃娘娘才选中了我，让我带帝姬做神女。 柳福一心里一梗，端阳是无辜，可眼前这个带他受了火刑而死的民间女孩又犯了什么错呢？他柔和地牵住了他小小的手。 通王。 小鬼瑟缩了一下，似乎有些怕，低下头去想了半晌，只是有些畏惧地接道： 哥哥，我为你带路是有条件的。 柳福一一怔，随即问道： 你想要什么？ 你可以出司去告诉我阿娘一声吗？她丢的那枚绣花针是我藏起来的，藏在褥子底下了。她总是半夜点着灯刺绣，阿爹说多少次她都不听，我走的那天她还在找。 柳福一没料到是这样的回答，良久才点头： 好，我帮你去告诉你阿娘，你还有什么话我一并带给他。 小鬼又想了想，冲他笑道： 嘿，告诉我阿娘，我做了神女了，在天上住最好的房子，睡最软的床，还有小丫头给我扫院子呢。 柳福一怔了许久，点了点头。当年那出偷天换日，赵太妃必然斩草除根，十年已过，物是人非，不知沧海变桑田。女孩停下来，指了指远处，眼前是一处极高的架子，上面绑着一个身着抹胸刺绣短裙，手腕和脚腕套着层层金饰的少女。她着装暴露，白皙的手臂和大腿露着，长发披散，骤然望去几乎像是那妖冶的欢喜佛成了真。穆瑶如此骄傲的人，被人打扮成这般模样悬起展示，不知受了多大的委屈。柳福一回头望着小鬼儿： 我不收你，你自行阴司备案，知道吗？ 小女孩歪头看了看柳福一，有些好奇地敲了敲她手中的木塔。 陶莹师父在里面吗？ 柳福一急忙地将塔收回袖中。 他的冤屈自有专人处置，但他有罪过就要付出代价，我的收妖塔只收罪有应得之人。 他在似懂非懂的小女孩背后贴了一纸引路符，望着她被符纸操纵而去，叹息一声，飞身上了架子。穆瑶人事不醒，嘴角还有未干的血迹，他将绳索解下来，将他拦腰抱着落在地上，心急如焚。 瑶儿，瑶儿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